时光真的好快啊，在各位当中已经两个月了啊，因为从上个月到这个月，昨天还是三月，今天已经四月。我们人生正像我们在过去几天所分享的，非常非常的快速。但是在这个当中，你我真正在思考的是怎样让这样的一个人生真的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人生，是能够真正向着无论是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灵里的状况能够真正的有所提升，那么就不枉此生。我们也都知道你我真的是仅此一生，在地上的这段日子，我们若不在地上的这段日子能够真正的明了人生的来龙去脉，明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们实在是可以说就白白的虚度过这样的一生的光阴。我们在昨天前天都分享到，当我们追求地上的物质金钱，一方面我们自己也都知道这些东西是很快就要过去的，也不能够存留的。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呢，非常喜欢看中国的一本名著，叫做《三国演义》。有没有人看过？举下手。多半都男生哈，其实女生那个很多也喜欢看。那当然很被故事所吸引，里面呢这些诸葛亮啊、孙权啊、曹操啊，这些大英雄、大豪杰，看得正高兴。不过后来有一次在看的时候呢，发现以前漏看了一样东西，就是漏看了他的前言。那古人写书呢，不叫前言，叫做开篇词。各位如果还记得《三国演义》的开篇词是什么呢？众说纷纭啊，我也记不太准，因为里面但是有几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大江滚滚东去，掏尽多少英雄，其中有一句话叫什么？是非成败，转头成空。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个开篇词的结尾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个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得如痴如醉啊，哇，真的是很入戏啊，很。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人呢，老早已经被大浪淘尽。大概我觉得最用现代话最悲催的哈，最悲剧的一句话就是是非成败转头成空。为着一个信念，为着一个理念，在日光之下打打杀杀，用尽脑汁，用尽计谋，但是那里说是非成败转头成空。如今不但那些人不在了，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他们所思想的，他们所付出整个人生的，作者最后其实是在一个暗喻，一个比喻。你看一看，青山还在，夕阳几度，人和事老早过去。其实这正是你我所处的人生，不但古时如此，今天难道不是这样吗？在这种的人生里面，你从哪里去寻找真正人生的真谛、人生的意义呢？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在中东那里，中东那里呢是我在那里传福音，那里有一个城市叫做迪拜或者叫杜拜，那高楼林立啊，没看到过这么多高楼，以前我以为大概高楼全部都在北京上海啊，到那边发现真是非常多啊！现在全球最高的楼就在杜拜，那比台北101要整整高了40%。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这个巨楼，那边呢不但这个全球最高的楼在那里，很多居民家的楼也都是这个高耸入云，尤其是沿着波斯湾那一带啊，全部都是那种这个水泥森林。那我就听到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哈，就讲说这个一对中国去的兄弟啊， 两兄弟呢，他们在那里呢就买了一套单元，非常高兴。当年他们买的时候价钱也还不错，在一个80层楼这么一个高楼里面，最高给他们买到一套单元，就面对波斯湾，风景优美，他们很高兴。然后买下来以后呢，看了那个房价就不断往上涨，当然很开心啊，因为这个升值了。哪里想到有一天这两兄弟啊，他们这个白天呢就出去 shopping 购物去了，晚上在外面吃了饭又喝酒，弄到深更半夜回家，到那个大楼底下一看，电梯不动，不但一个不动了，一排都不动。上面说这个这些电梯12点以后通通都维修了，这些事其实在阿拉伯国家蛮常见的。突然间他说不动就不动，他不走就不走了。那么两兄弟就愣在那儿，那怎么办呢？插在80楼，人在底下还背个大包。不过他们说没关系，这个我们年轻力壮，平时呢缺少锻炼，现在机会来了，爬楼梯反正我们有的是力气，刚好借着这个锻炼一下，那么就开始爬。爬到20楼发现爬楼梯不太好玩，这还了得，爬了1/4已经气喘吁吁啊。那么说这样吧，这个包啊我们先放一放，这个别带上去了，反正深更半夜大概不可能有人来偷我们的包，他们就把它藏在楼梯拐角那个地方，明天呢等到电梯动了再回来拿。所以这下呢就轻装上阵，就继续爬。等爬到40楼，真是发现啊，有一句话叫上气不接下气，就差中间断气这累得实在是不行啊，那么就坐在那儿喘气。坐下来那个哥哥心里就很生气，就骂那个弟弟说，你真是好，咋不长眼睛呢？这通知不可能是今天才贴出来，一定贴了几天了嘛，那么你每天从那儿进出怎么就没有留心看一下？再说刚刚早一点回家就好了，这里是12点以后不动，那么你干嘛了？这个吃完饭又叫我去喝酒啊，搞了半天弄得现在呢这个电梯也没有。那么这一骂弟弟不要紧，这弟弟当然也很生气，就骂这哥哥，那你当哥的你也有责任啊，你也每天从那儿进出，你怎么没看到？就吵起来。一面吵呢，一面当然因为家在80楼还得爬，边爬边吵，其实更累。吵到60楼终于停下来，因为也吵不动了。再往上爬真的叫爬楼梯，就是不但用脚还用手，手脚并用的爬。等爬到80楼看到家门，太好了，待会儿冲个凉待会儿席梦思床上一躺真好一摸口袋发现没有钥匙，又吵起来。在你这儿子哇，两个人吵，翻遍口袋，突然间想起来这个钥匙放在哪里呢？放在那个包里头那个包在哪里啊？那个包在20楼，能不能再回去拿一趟？那一晚就躺在地板上就看着门进不去。我从这个故事想到，你我的人生，你不觉得很像爬楼梯吗？我们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20岁之前呢，我们真是感觉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我们把我们对人生的理想、梦想、幻想都装在那个好像包里面，没关系，背着哇，前面我对人生感觉色彩斑斓感觉这个人生真是这个风光无限。所以那时候呢爬楼梯我们也不觉得累，但是等到20岁所谓过了 teenager 真的开始比较成熟一点，好像那个包呢我们先放一放，里面要当什么呢？要这样那样先等一等，将来再说。我们一定会打开这个包裹，不过现在先放一放。我们呢就轻装上阵，别人干嘛我们干嘛，别人呢上学我们上学，别人去哪里我们去哪里，然后呢结婚生孩子，这个好像呢我们就按部就班，人生往前走。那20岁到40岁的人生呢，你还感觉？反正有的是青春，有的是时间，有的是体力，加班加点熬夜啊，通通都不是问题。不过有一刻当你的人生来到40，我发现很多人，我问过很多人，知道我自己很有体会， 四十岁的人生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有人形容四十岁以前呢，你在用命换钱，反正有的是体力嘛，哪里有工作哪里没问题啊，赚啊，加班加点啊，有的几份工作啊都没有问题。不过四十岁以后呢，倒过来，有人形容叫做用钱来续命。什么意思呢？就是突然发现身体开始出一些状况啊，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呢慢慢觉得不是想不到的事，好像很多事情你想到你还真做不到。所以有人说40岁以前大家都比高啊，那么工资高啊，薪水高啊，权力高啊，地位高啊，名声啊，都往比高看谁高。40岁以后你得比低，血糖血压胆固醇就看哪个低啊，你那时候千万别得意啊，我的血压很高啊，我的胆固醇很高啊，那么你惨了啊。所以40岁以前是比高，40岁以后是比低啊。因为那时候你发现身体真的比外面更重要啊，昨天我们都讲过了。而且最悲惨的是什么呢？四十岁的人生好像你一方面看大概也多半成家立业了，大概也多半都娶妻生子，或者已经在婚姻里面，或者已经有孩子了，但是常常就在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当中无休止的争吵，正像这两兄弟一样，边爬楼梯边吵架。多少家庭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当年都是哇，将来白头偕老，将来视死如归。很多人说其实结了婚不是视死如归，是视归如死，说哇又回家，哇完了，这跟死了差不多啊，又吵啊，就变成这样。有人形容说真的很奇怪，夫妻两个这个谈恋爱的时候都是你侬我侬，哇这个男生看女生都是你们柔情似水啊，真的水做的，哎呀太好。然后呢女孩子看呢你也是泥做的，有可塑性啊，将来呢看我怎么改造你啊。所以一个水做一个泥做的，不知道为什么结了婚变水泥做的。吵。大概这种争吵差不多也真的要吵到60岁。我看有的60岁还在吵。吵到有一天好像60的人生呢，就是老夫子讲的，就是叫60耳顺，比较淡定一点，比较看开一点，骂吧，反正死老婆子也骂不死他了嘛。或者呢这个反正你也吵不动了，那么你再往上走的人生呢，实在讲真的是辛苦啊，渐渐体力衰败，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大概感觉人生不容易啊，再继续走。但是最悲惨的不是等到有一天忽然发现没有那把钥匙，对死亡后面不知道，好像电灯以为开关一关啥都没有。那时候再一想呢，真的以前年少的时候的梦想理想幻想好像一个从来未曾打开的包裹，还停留在20岁，你也不可能再去打开。你不觉得人生正像这两兄弟在爬楼梯？怎么解决这样的人生？古往今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就在这样一个人生的轨迹里面，我们在这样一个人生的道路当中，没有指望。所以这正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没有神，没有指望，难道不是这样？是非成败，转头成空，看见我们的一生里面真的像摩西所告诉我们的，其间所能够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然后呢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思想怎么样能够真正迈向人生佳境，是切身的跟你我的人生有关联。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最后就是年纪老迈，然后呢这个体力衰败，然后呢留下一大堆的愁苦。 我去年有两次在医院里面，因为我妈妈开刀，在上海两个最大的医院，在医院的那个前后加起来差不多一个多月，各半个多月的时间，真是可以说有一个机会去好好观察人生。在那个病房里面，我听见的各种的故事都有，而那个时候我感觉最悲惨的还不是那些人身体上的病，都是感觉对人生的无奈啊，感觉家庭的纠纷啊，对儿女的哇，感觉从小把他们含辛诉苦拖大，怎么现在不闻不问了，不离不这个怎么就离我们而去呢？或者是看到有些家属来在那里，当场就会吵起来，吵什么呢？当然都是为了一些财产啊，为了一些这个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本来都是亲如手足，都是血缘的关系的家属之间都会争吵，真是人生里面啊，能够真正让你我开心的快乐的时光，可以说实在是不多。正像中国人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者呢，十之八九。换句话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太快乐，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而我们又没有答案，又没有那个钥匙，这种的人生你怎么能够让他真正活出色彩呢？所以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我们得着了一个信仰，我们对人生其实非常迷茫。我们想要能够有一个鲜活的一个生命，但是实在愈症乏力啊，活得出来吗？我们有时很盼望能够人生有一个使命，我们也知道人如果没有理想没有使命，好像人生缺了动力。但是什么是真正人生的使命？难道使命就是为了拿一个学位拿一个地位？英国有一个大文豪叫萧伯纳，很聪明的一个人，拿了诺贝尔的文学奖，他说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一个钟摆在两端摆摆荡，都是痛苦。他说一方面的人生呢，是要想要得到一些东西，那么你得不到就很痛苦。然后呢，他说问题是摆到那一端得到了呢，发现又很痛苦，因为也不过 so what 又怎么样，那么又再摆回来继续去寻，就这样摆荡的人生，钟摆的人生。所以他发明了这个所谓钟摆理论，就是讲人生就是苦，你得到了也痛苦，没得到也痛苦，就在这个痛苦里面。我当时还不太理解，我想这个得到不是很好吗？哎，最近碰到一些朋友啊，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人生，他们不用钟摆，他们说我们是秋千架上的人生。因为我们加州啊，隔一个太平洋，对面就是中国。很多人现在就变成这样，他们说我们在加州，在硅谷啦，在 Silicon Valley 啊，反正就，哎呀，觉得这个工作压力很大啦，怕被炒鱿鱼啦，然后美国经济也不景气啊，那么我们就回去了，回中国去，海归了。结果回到那边呢，哎，发现说也不是像自己想象那样啊，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又觉得好像环境啊、交通啊、这个人际关系啊又很复杂，那么又回来了。回来一段时间发现，哎，好像又听别人讲那里讲，哎，那边很有机会啊，然后又回去，就像荡秋千一样。那么我说你秋千当然要个支架，你的支架放在哪儿？他们说算算大概放在夏威夷，刚好在中间。那么我们就这样荡。其实人生你发现就是这样，到底什么是使命？什么是人生的目标呢？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呢？越来越迷茫，知道荡秋千你都知道，其实你自己要用力了你才能荡得高，那到后来没有力气了，然后呢自然当然它就停在中间。那个钟摆也是一样，钟摆呢你还是要靠一个动力，那个动力从哪里来呢？你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还可以说哇，我要赚大钱，我要做高位，我要这样那样，那个可能还是你人生的一个动力。不过等到某一天你忽然间觉得这些动力啊耗尽了，不但你的体力已经跟不上了，你的心力更是跟不上，再加上呢如果家庭争吵啊，这个人际复杂啊等等这样那样的， 直到耗到有一天那个钟摆就停下来。我们的人生怎么来真正活出生命的色彩？我用的这一段经文呢，哥林多后书五章的十一节到十九节，我发现我们的周报上面各位也有哈。那各周报上用的是新译本，那我用的还是和合本的圣经。不过我刚刚对比一下呢，其实新译本是更准确，很多词非常有意思。那我想我们在这里先念一下哈，各位跟着我一起念一下我们的这个PowerPoint 上面的这段经文哈，这个版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到十九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预备，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其实你会很诧异哈，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呢，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00年，而且它甚至早在五四运动这个所谓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已经那一群的主要是西方的这些的圣经学者、宣教士，当然连同一些中国的这些的基督徒呢，一起来做这件事。其实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在当年呢，是完全整个书写体都是用这个所谓文言文的时候，他们已经注意到神的圣言是要让普罗大众都能够来读，所以他们的这个版本呢，已经在当时算是相当的这个翻译成几乎是这个各种阶层的人都可以来读的，有相当的白话文在里面，所以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呢，还是觉得非常的亲切。但是呢，当然也不可否认，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中国文字当然一方面现在是大部分口语是采用白话文，那再加上呢，对圣经有了更多的这个原文字的这个字义的研究，所以呢，这个各位这个周报上的这个新译本呢，在其中有一些翻译上面呢，也许让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更加容易明白。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确认，神的话呢有自己神的圣灵在保守，所以当它被翻译成某一国的文字的时候，只要那些翻译者是真正足够的认真，真正足够的下功夫，真正足够的依靠上帝的灵与他们同在，我们一定可以看见神的话呢就在带着他的能力，你无论读什么样的版本，都会感觉到那种的从圣灵所带出的能力，因为圣经说神的话呢，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呢，我觉得各位刚好你现在呢有两个版本哈，所以呢，我们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也许可以做一些对照，就帮助我们呢能够来更多的明白。 其实在这两个圣经这两个翻译里面呢，你发现都提到一个 term， 这个 term 或者说这个的词组呢是不会改变，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刚刚我们读的这个这几节经文里面，你反反复复会听到呢，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在这次的释讲里面特别强调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渴望迈向人生的佳境，但是这个佳境在哪里？怎么样能够进入人生的佳境？关键就是在基督里。若不在基督里，人生没有佳境可言，人生也没有通往佳境的道路。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有指望。这一段圣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讲到我们人在整个可以说天地之间我们人的定位，然后也告诉我们人整个的这个迈向佳境的一个过程，也告诉我们迈向佳境我们有一个怎样的目标。当然呢，这一段圣经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一切都是出于神，强调上帝永恒的主权。在我们整个人生里面，上帝从一开始他就创造，然后呢他护理，然后呢讲到我们人犯罪堕落，上帝来拯救我们，而且要把我们带进他自己真正终极的旨意里面。整个的过程是在上帝的 sovereignty， 上帝的主权当中。那这个总括起来，对使徒保罗的圣灵给他一个看见，一个开启，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你发现这个 term 啊，大概也只有基督的信仰可以这样用，在基督里。你有没有听到一个人啊？如果现在有些人很流行哈，是学佛啦什么，告诉你在菩萨里，你没听过？你吓都吓死，这个大佛你在他里面，大概你就做一个空心的，然后钻到他肚子里面哈，那叫在菩在这个菩萨里，在大佛里，你不要这到他里面去干嘛？中国人自己说我就可以成佛，我立地就成佛了，我自己就变佛了。所以你发现其实只有天光之上的启示下来，才可以告诉我们，这会给我们带来改变。其实今天我们也知道，你要真正人生有不一样的境界，你首先需要进去。你不进去，你怎么了解？你永远是一个旁观者。佛教跟人的关系还有点这样，你永远对着一个哇，你吓得半死，在那叩头啊、跪拜啊，一个大佛，你没法跟他建立这种所谓的这个非常 incarnational 的一种非常。进入它里面，你没法进去。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然后他不断地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进入它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就在你们里面。你们是葡萄之子，我是葡萄树，你们跟我是有这种生命的关联。其实这是这个信仰的核心。我们若进不到基督的里面，我们永远感觉就是一个门外汉。也许我们头脑里面、理念里面、思想里面可以大概模模糊糊知道，就像我昨天提到那个彼得，之前他对耶稣他叫他老师啊，你很好啊，教导也不错，为人也不错，永远可以对他有羡慕，对他有好像爱戴。但是呢，他是他，我是我，他讲他的道，我想我的鱼。那么你发现整个人生的轨迹怎么走到一起去呢？怎么能够真正的生命被丰盛呢？是要真正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让他来带领。这段圣经呢，同样也是告诉我们，首先他界定我们人生在天地之间，我们的定位在哪里。我想我们人现在最大的问题，第一天我们就讲过，是一个 identity ID 的问题。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人生永远是迷茫的。 它没有一个基点，没有一个立足点。那这段圣经呢，它用三个方向来限定我们人，特别是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所以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第一个人要面对的是上帝。其实这是人一个定位最重要的一个参照体，或者说一个基准点。没有上帝，你发现你面对就是人，那么人都是很快要过去的，人都要改变的。那么你用哪里去做一个你自己的参照点？唯有上帝是不变的，唯有神是永存的。天地会废去，神的话不会废去，地和其上都要过去，唯有神认识他并遵行他旨意是永远长存。你发现圣经里面这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没有转动的影儿，除非一个真正不改变的，你拿他做参照物，你自己才有一个定位。所以使徒保罗就对哥林多教会讲，其实也是对你我每一位讲，我们首先了解我们面对的是神。我们既然知道神是可畏，当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的神观，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这位大而可畏的上帝，他不但是创造的神，他是宇宙的神，他是历史的神，他是你我每一位生命的主。当我们认识了这位神以后，你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就站稳了我们的地位。神是可畏的。其实这个 fear of God， 英文里面这个 fear 就蛮有意思。一方面 fear 当然是讲到有一种惧怕，但是 fear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敬畏。你是在崇敬里面，你不敢随便，你知道他的公义，知道他的圣洁，知道他的慈爱，你不愿意让他为你担心，你不愿意让他为你伤心，是这种的感情里面所发出来的 fear of God。 你发现这种基督徒的情操也是其他的宗教里面没有的。其他宗教里面要么就是哇吓得要命，在中国你去看很多这个到了所谓庙宇里面，哇都是青面獠牙，门口四大金刚在那一站，几乎都已经吓都吓死。我们想到那个上帝就是啊，惧怕的不得了。要么呢，就这个把他当得很随便。我去年去印尼参加一个华府大会，那么就在那个巴厘岛，巴厘岛其实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岛，风景很美。但是这个岛上去过的人就知道，大大小小那个佛像啊，不是佛像，他们拜那个印度教，所以这个印度的神之多，而且几乎是非常 ugly， 很难看，青面獠牙，而且全部用黑黑的这作为，不知道为什么飞机场一出来全是满街。后来中间有一个机会，当地一个向导带我们去这个岛上游一下。那么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印度教里面一共有多少神，他说据他最初步的了解超过1亿个神。哇，我说1亿个神，那你这还了得的，你怎么搞得清楚？他说虽然如此，我们分了大概5大类。这1亿多个神呢，里面分5大部分，有管风的，有管海的，有管山的。那管到我们人呢是属于最低层的，就管人是最低。那么所以大概可以分这5大类。那么5大类里面他说还有分大大小小。最有意思，你到那边看了，厕所里面神特别多，哇，管的这个还管不一样，男厕所女厕所都分别分开管了。我说这对上帝，他们那个厕所里面放了好多神呢，我想这些神派管到厕所也蛮倒霉的，因为成天就在那么个地方站岗。其实真正发现说，其实你对这个神是非常随便的，就变得随便到一个地步，就他们自己也跟我们说，因为太多，你满街满巷看都是，所以有的时候也忘记给他们吃的了。他们要天天要切水果，真是很可惜。那个岛上那么漂亮，结果因为就是每一个神像前面你要给他供一些东西，给他吃点水果，怕他饿了。那么当然后来不是神像都不吃，所以呢苍蝇乱飞啊，这个 然后他们有的说没关系，这个反正一到那一看，其实那个水果老早臭了坏了啊，没关系，反正那个神吃不吃爱他吃，爱吃不吃啊，忘了就忘了哈。所以你发现人要么就怕神怕的，要不然就其实的那个你仔细看就知道，这对神是哪是一个恭敬的态度。那他们自己说我们搞太多了，所以忙不过来。我们到底该怎样的面对神？我觉得基督徒有时我们也需要思想，我们把我们的上帝好像也当成一个圣诞老人，反正永远是慈爱的可亲的，我要什么他都给我，一旦不给我哇满地打滚啊，骂他啊。这个保罗提醒我们，人在天地之间，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是谁，是因为上帝是出于神，他创造我们，他也启示我们，告诉我们生命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们最后的终极在他那里。所以首先我们是面对上帝，这是第一个确定我们在天地之间的位置。我们是人，他是神，我们是受造物，他是创造者。然后保罗提醒我们第二样，他说我们不单在神面前是显明的，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你注意到良心是人跟所有其他的动物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我们以前常常以为我们人就是动物进化来的，演化来的，反正就高等动物。唯有人里面有这个良心。良心到底是什么？ Conscience。大概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那么这种的特性你在动物里面真的看不见，动物只有它的生物的本能，它没有办法像人这样能够所谓明辨是非。虽然今天说很多人说这个良心，良心多少钱一斤啊？良心都被狗吃了。我举个例子啊，有一样东西在这个刑事学上现在还是相当有用，那么就叫做测谎仪。各位大家都听过这个仪器。有人跟我说这个测谎仪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一个仪表，然后两根电线，那么给你一张问卷，那你如果照实回答，你的心跳也正常，血压也正常，那个特别是眼睛眨动的次数一般的看不出来，那个仪表能看得出来，那么也都正常。但是呢，你说没关系啊，我骗人骗得太老练了，我已经是这个骗得自己都相信了。你试试看呢，你去念那个，你稍微一说谎不对了，你的血压也不对，心跳也不对，那特别是那个眼球眨动的次数都不对，所以他马上就测出来你在说谎。那你说很奇怪，这两根线怎么搭在狗身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哎，怎么搭它永远都一样啊？它到底在测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心跳、血压、眼球眨动次数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正是我们里面有这个良心。所以你读这些经文，你不觉得很耳熟吗？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因为我们中国大陆以前很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叫做群众的眼睛是怎么样？雪亮的。哎，你说群众眼睛怎么会雪亮呢？怎么？其实就是在众人的良心里面会显明出来的。所以保罗常常说，我们不但是面对神，我们里面存着无愧的良心。如果你的良心感觉是无愧的，怎么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谁都知道，我昨天前天也问过大家，我们一方面知道我们真的没有人敢夸口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不过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圣经说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良心啊已经坏掉，甚至圣经形容说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哎呀，我觉得这个描述太生动了。烙铁烙惯什么意思？就烙铁一碰上去当然会烫，但是呢慢慢慢慢的时间一长呢，就好像上面起了一个茧，厚厚的已经麻木了。我自己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第一次说谎，大概是我差不多六岁多七岁还不到的时候，现在小朋友已经更早年龄，就至少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说过谎，不过我记得的第一次说谎大概是六岁半的时候。 那时候说了一次谎，真是心里面吓了半死，哎呀，怎么办啊？ 但是以后呢，你发现人说谎就变成这样，就是其实你知道一个谎言，你得用另外一个谎言去掩盖，然后再用更多的谎言再去掩盖这个谎言。其实活得够累呀、啊，但是到后来呢，怎么样？就是落惯了，麻木了。圣经告诉我们，或者说基督的信仰有一个办法，能够把我们的天良再洗净，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血把我们的天良洗净，那个刚性重新显出他的功用来。所以保罗敢这样说，你们既然这一群人，哥林多教会的人啊，你们虽然现在也活得一塌糊涂，活得也不像样，有一件事情，你们的天良已经被洗净，所以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是显明的。你这句话对世界上人讲，他的良心已经根本就麻木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良心被洗净，能够常常来省察我们与上帝的道有多远，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圣灵的叹息，圣灵的引导，开始对这个敏锐了，开始对这个有反应。所以难怪德国哲学家康德这样说，两件事让我对神产生敬畏，一个是我抬头仰望星空，一个是我低头看我里面的良心，发现上帝你太奇妙，你借着你的自然界里面的创造，正像罗马书告诉我们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本来是明明可知的，借着他所造之物就让人晓得并且无可推诿。有谁，昨天我们也讲过，有谁能够这样智慧的来设计，这样长远的，我们人有时候看，哎呀，这里多一样，那好像少掉一样比较好啊。你从时间的范围长度里面你去看，上帝的设计绝对不会错。有谁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这样的独特？那么第三样，保罗说，我们不但面对神，面对我们里面的良心，面对外面的环境。外面的环境，保罗用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使你们可以应付哈。各位如果看你周报上那个，使你们可以应付那些只夸外貌不夸内心的人。或者说保罗描述这个世界，就是刚刚这个赫本把它翻译成，对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的有言可搭。哇，我觉得真的，你不觉得神的话太奇妙了吗？这个世界，这段经文在2000年前上帝已经借着保罗把它写下来。你看这个世界有没有改变呢？这个世界到今天你我大概都同意，这个世界最准确一个描述就是凭外貌不凭内心来夸口。这个叫什么？这叫弄虚作假嘛。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有时以为啊，这现在才前两年有一个政协委员啊，这个开会的时候就递了个条子给温总，温家宝总理。总理啊，这是老百姓说的啊，这个要看来政府得采取些办法。那上面说，总理啊，我们吃肉怕激素，吃菜怕毒素，饮料怕色素，什么能吃心中没数啊。那么这个媒体说，这个总理拿到以后就默然不语，因为说什么呢？这整个都是这样，这叫什么？就是凭外貌，外面包装的可漂亮了，哇！他告诉你上面写很多啊，你吃了延年益寿啊，里面多少多营养成分啊，但里面是什么？管他的，反正我卖出去再说。我是凭着外面来夸口。从来不凭内心的，你发现，所以这样的话，这个2000年前就这样。这个2000年前还有一样东西啊，也不是现在发明。2000年前，这个圣经特别提有一个香膏叫做拿达香膏，我们都记得那个玛利亚用那个香膏来膏耶稣，那个香膏是非常珍贵，贵到差不多等于一个当时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就这么贵。 但是圣经为什么特别提说他用真拿达香膏？显然那时候那个拿达香膏因为太珍贵，所以也有很多假货，很多仿冒品啊，山寨货啊，在那儿跑来跑去啊，这个。所以这里要特别提，玛利亚是用真的拿达香膏。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发现从亚当夏娃开始，一旦说了谎，一旦推卸了责任，就进入假的里面，不再是真的，不再是真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上帝面前，良心被他洗净，那么你面对这样一个价值观，面对这样一个社会，面对这样一个世界，你才能够有言可答。我想你从这三方面，你不看见说上帝首先已经把一个认识他的人一个定位定准。我常常想，我们在这三方面如果有偏差呢，我们就已经试出来我们自己的信仰属灵的程度。若是我们对上帝随随便便，可有可无，反正要好处我都要，至于说那个不管，对他没有存敬畏的心，我们的良心里面的明明有感动，但是我们也随便消灭他的感动，那么我们的天良等于还是回到过去。那么跟这个世界呢，如果他是这个凭外貌不凭内心，在那夸口啊弄虚作假，我们跟他一模一样，那么我们自己已经可以确定我们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你们讲什么都没有用，你先拿这三样东西看一看。保罗说这三样，我凭着上帝的审判，我凭着他在我里面的良心，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三样我非常坦然。这是一个何等有力的一个 statement。 我相信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2000年来能够爆发这样大的强大的力量，正是因为这三样把我们真正显出来或者定位出来，我们的与众不同。所以圣经称基督徒是一群这个世界不配有的，因为这个世界根本不知道这些法则，也不要这些法则。但是当我们这三样确定以后，所以保罗接下来谈的，你们看我，保罗说你们看我，好像你们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和合本把它翻成癫狂哈，那中文在这里翻成疯狂，这个疯狂可能比较，我觉得是稍微更准确一点哈。癫狂因为有点会想到是不是一种器质性的毛病哈，这个癫狂啊，其实这个词呢很像现在这个英文里面叫 insanity 哈，所以现在呢前面林书豪出来就变 insanity 哈，那么叫林疯狂啊，林来疯啊，林来疯。你看看他其实蛮有意思哈。如果说对当时我们还不太清楚，这我们如果疯狂是为神，我们如果清醒是为你们。英文呢，一个叫做 out of mind， 一个叫做 in right mind。我们如果 out of mind， 是因为神；我们如果 in right mind， 是为你们。很多人在观察看这个 Jeremy Lin 啊，真的，一个年23岁半的人，能够这样的来生活，特别是面对媒体，哇，突然间一夜爆红啊！你那个时候怎么样能够定得下心来？怎么样能够说话？你不觉得真的看见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其实他在生活的随处能够活出这种气质来。我们若果你们感觉疯狂，为上帝，他自己见证，各位可以去看在台湾的这个好消息的这个频道里面也有他的见证，那么北加州一个教会的他们的网站上也有他自己亲自讲的见证。是因为上帝调整了我的人生观，是因为他让我明白我的打球是为了荣耀他。我们若果癫狂，我们若果疯狂。1927年有一个中国人从美国的 Ohio 州立大学毕业，拿到他的博士学位。 美国人说东方来一个神童啊，六年不到五年多的时间，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那时候真的美国人没几个博士，所以不得了啊，到处请他啊，这个神童，有人说现在叫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啊，他们都那这个二十年代真不容易啊，哎，但是这个人啊，就所有的全放下，坐着船回到中国。快靠岸的时候，连带许多以前的荣誉啊，什么包一包就扔到太平洋里面去。穿一件蓝布的长衫，就在中国到处传福音。这个人就是宋尚杰。所以当时的人就给他一个外号，叫做疯子、疯狂。怎么会这样？是他疯狂了吗？我们若果疯狂，是因为上帝。因为这位上帝，当我们一旦认识他，我突然间发现，哎呀，原来我们这个人是这样有意义的，原来我们的人生不是没有钥匙的，因为我们的人生不是被时空这样限制就完了。如果这样短的人生里面，我们为着这样的人生在疯狂，那个才真的叫癫狂，真的叫傻。与这位上帝的相连，活出他的心意来，那其实是最大的智慧。你现在接着八十年过去，你看看现在谁有智慧。我常常说二十年代中国虽然博士很少，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也有一些。那些人在哪里呢？有谁像宋尚杰这样对中国人产生了影响？不但在中国，我有机会到了东南亚那边，到菲律宾，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到印尼，到泰国，哇，发现那边的很多很多人告诉我，现在有一些都已经年纪很长，他们说当年我们的父母，有的是他们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那一辈，哎呀，宋博士来到我们当中传福音啊，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奇妙，整个改变我们的家族产生的这个影响，今天我们能够这样蒙福，上帝借着这一位当时被认为疯狂的人，你看见到底谁的生命产生的祝福，谁的生命产生的影响深远呢？我们若果清醒，我们若果谨守是为人，这个话也非常重要。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一天到晚疯狂，好没，对人也很随便。那个宋博士，因为当年我外公的得救是去参加了他的布道会得救，所以以后成为他非常好的朋友。我外公自己从一个商人，唯利是图的商人，整个上帝把他生命翻转过来，也变成一个传道人，就加入他的这个伯特利布道团。后来我外公就专门在监狱里面做福音的工作，因为他说我实在自己是一个关在监狱里的囚犯，这个监狱是无形的，就是外面的罪啊，我里面的罪啊把我捆绑在那里。那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她说那个时候外公这个常常接待那个宋博士，他到上海的时候常常有机会接待他。那么看见宋博士讲台上真是这个用尽全力啊，在那个跳啊，这个讲啊，这个动作，他的这个真是就是巴不得掏心掏肺这样传福音。但是回到住的地方呢，你妈妈说常常他房间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觉得好很好奇，到底这个他在那里干嘛？妈妈说有一次偷偷去看一下，在那门缝里看到他在干什么，他在那里跪在那里迫切的祷告。那个箱子打开啊，里面几万张的那个纸条，就是祷告的事项。他去到哪里，别人请他带到，那么他马上就把那些记下来，然后带在身边，只要一有时间就迫切祷告。上帝啊，你为这些人的需要，这个人真是一个为神癫狂，但是在人面前绝不随便。保罗说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哥林多人呢，一个或者说一个没有真正认识神的人呢，常常这样倒过来，对神很谨守，哎呀在算啊，有的特别哎奉献，哎呀上帝怎么办呢，我这税前给你多少钱呢，税后给你多少钱呢，就非常谨守啊，在那算。但是像人呢就非常随便，像人都 out of mind， 像上帝常常这个 in very accurate mind， 很精准的，我再想想看。保罗就提醒我们，一个人当他真的认识了神，明白了神，他的生活态度，这种的人生是何等蒙恩的人生，不但自己蒙福，对周围真正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保罗也告诉我们，这种的人生你需要一个很大的动力。动力从哪里来？我们讲过，在人生里面，也许你年少时候有一个梦想，将来要娶个白马这个要娶个白雪公主，要嫁个白马王子啊，不管怎么样也算一个动力吧。那或者将来我要到哈佛去，到耶鲁去啊，那也算一个动力。但是你知道，人生里面这种动力到了某一个时候你就没有了，对不对？如果你都实现了，那么你的动力是什么呢？或者你发现你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了，那么你的动力又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讲过，人生你过了40以后，再在50、60，真的是这个。所以中国他们说，这个人生其实就一个十年一个十年哈，很简单。一岁叫出场亮相啊，爸妈没跟我们商量就来了。那么十岁天天向上，老师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20远大理想，30奋发图强。不过40以后，40叫基本定向，50的告老还乡。那么后面的人生怎么过呢？60打打麻将，70晒晒太阳，80拉拉家常，90躺在床上，100叫什么？100叫挂在墙上，挂上去了。你发现还真准啊，人生大概也就40以前你还有怎么远大理想啊，天天向上啊，奋发图强啊，等到50以后全是打打麻将啊，晒晒太阳啊，拉拉家常啊，都变成这样的人生。其实你发现就是没有动力了，我还有什么动力呢？我的人生就这样了。保罗说，其实动力不从上帝，你没有动力。真正的动力从哪里来？你看保罗的一生里面，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看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描述的，或者是这个他自己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奔跑不疲乏，能够这样的人生里面带出多少精彩波澜壮阔的这些篇章，是因为两样。第一个，他说原来基督的爱在激励我，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爱的激励啊，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基督的爱在激励他。其实激励这个词呢，在我们新译本就把它翻作催逼，催逼。那这个词其实原来的意思有四个，中文把它翻了激励，当然也是很不错。其实原来的意思是，原来基督的爱让我降服下来，原来基督的爱在催逼我，原来基督的爱在 control， 原来基督的爱在 motivate。 换句话说，对保罗来说，他的人生可以不断的奔跑，是因为这种十字架上的爱，爱整个让他降服，爱整个在催逼他， urge 他，爱整个是在 control 他，爱整个在 motivate 他。这种力量你想试试，真的是绵绵不断啊。原来十字架的大爱，任何一位真正尝过主恩之味，遇到了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发现里面好像那团火就被点起来，那个人生真是越跑越轻松。而且保罗告诉我们还有一个秘诀，思想。一方面基督的信仰是需要我们的感情，它完全在我们的感情里面发动，但是基督的这个信仰也是在我们的理性里面。思想就是一个非常理性。保罗说，因为我想到那个十字架，一人替众人死，这个是讲基督的十字架。但是第二样很重要的，他不但是想基督替我们死，而且说众人就都死了。我以前读到这里，我以为我读错了，一人替众人死，应该众人就都活了，对不对？ 那十字架不就做这个工作吗？他死了啦，我们不必死了，我们跟着他就复活了。其实是我读错了，真的，十字架的关键是基督替我们死，他成就了那个救恩，但是他让我们的旧人与他同死，这个是我们真正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自己都有这个体会，有些弟兄跟我说，哎呀，张牧师怎么办呢？我以前哦，没信主以前，坦白说哦，还有一点罪中之乐，还想干嘛就干嘛。现在信了主呢，知道赌博也不能啦，这个也不行啊。那么但是呢，喜乐我也没得着，平安我又没得着，那怎么办？我现在更痛苦啊，半死不活，不死不活啊，这光景。其实这种光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有这种体会，原因在哪里？保罗说因为那个旧人没有死掉，那是更惨，那个东西就变成两个在里面打架。保罗说他来替我们死，完成那个救恩，但是他同时要求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那个旧的死去了，那个新的发动，那个新人是让你活得何等的自由，让你活得何等的坦然，让你活得何等的释放。这种的动力在保罗里面越来越看清楚，当然这是一个过程，保罗自己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这个过程不容易，这种良率的交战在我们里面常常真的是，但是感谢神，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可以夸口，我得胜有余。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看见上帝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不会灰心也不会丧胆。人的一生是一个征战的过程，用保罗话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让这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断把它钉上去。所以我们读到保罗书信里面，你发现他的境界也是不断在提高，最后能够说出我在众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越来越看见上帝啊，我太可怜，你完全把我的旧人除去，一个新人是这样的刚强。所以十七节说，除旧迎新的一个人生，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 new creation， 他是一个新的创造，旧的都过去，一切都过去，都变成新的，上帝一个全新的创造诞生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的生命被上帝这样来预备，当我们看见这条路何等的荣耀，当我们看见一个色彩的人生在基督里能够实现，那我们一定要问，这样的人生上帝就算在地上做成这样一个生命，为什么呢？所以从十九节其实是到二十一节都是讲这个真理，人生真正的使命是在哪里？人生真正的使命是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并且将这和好的职分托付了我们，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使命来走前面的道路。你不觉得上帝爱我们，既然爱我们，那最好的办法就马上一得救就被提到天家，那不是最好吗？真的是最好。保罗说若能离世与主同在，实在好得无比。但是为什么继续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上？因为我们还有未了的使命，我们不但自己得了好处，不但自己得了福音，不但自己经历了上帝的大能和改变，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人生接下来从认识主以后最重要的职分。为着这样一个职分和使命，这一段的路程保罗也把它称为是一个真正为要得那从上头召我来所得的奖赏。其实这样的一个心态是非常正常的，就是我不愿意再白活上帝啊， 你让我好像一个奔跑的一个选手，有没有谁到奥运会去？没关系，我只要场上露个脸就行了，没关系，我慢慢走，你们尽管跑。真有这样的弟兄们，有的跟我说，哎呀，张牧师没关系，我反正也得救了，我地上当个大财主，天上我当拉萨路，你看多好。这样的心态其实非常可怜的。你既然已经入了门，哪有说我到运动场上我就随便走走一圈就完了。保罗说我们当然是为了那个基督的台啊，那个台不但是一个审判台，那个台也是一个颁奖台。因为凡在场上比武的当然是脚力争胜啊，所以他愿意用他的全部的生命真正成为一个赢家，一个 winner。 我想到这个家庭，我在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12年以前，那时候他们还在贵州，这是一个美国的家庭，一对宣教士夫妇到那里。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美国人，我一到了贵阳，很多人都跟我说，张牧师啊，要去看看我们的姐夫，这个也是姐夫，那个姐夫，我想谁啊，这么多人都叫他姐夫。后来明白，因为他叫 Jeff， 那当地人就通通叫他姐夫，非常亲。谈到很多弟兄姊妹，谈到他真是这个眉飞色舞啊。我那时候去看他，他住的离贵阳都很远，要坐那个长途车下去几个小时才能到，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一所中学里面教，白天教英文，晚上呢到处去传福音。而且这个弟兄呢，因为他人长得很高大又很 handy， 非常手很巧，所以呢哪一家那个水管坏了，电灯坏了，都是他在帮忙修理。那时候他中文已经讲得不错了，他一共有八个孩子，除了老大在美国生的，老二到老七都是在中国出生的，第八个孩子是有一天打开门，一个弃婴放在他家门口，那么他就收养这个孩子，所以一共是八个孩子。我一看呢，因为他是90年，也就是我见他的十年以前，他到中国已经在中国待了整十年了，就在贵州那个地方。哎呀，真是看到他太太尤其那个时候看到完全不像一个美国人，后面扎两条辫子，穿一件那个当地的，完戴副黑边眼镜，我仔细看才是一个白人，白人看出来。那那些孩子很有礼貌啊，我去哇，小小的那个每个跟我鞠躬啊，非常有礼貌。我心里想，中国现在已经不流行鞠躬了，这是美国人在中国跟人鞠躬啊。那他妈妈就做家教，家里面教这些孩子。我说姐夫，你在这里这个有没有问题啊？这个他没问题，县里面现在叫我杨雷锋，叫我杨雷。他那个校长啊，他说，跟我说，哎呀，姐夫啊，真是我们这里啊，中国人师范什么，更不用说师范大学了，就专科毕业的都不愿意到这个学校来教课。你这么一个美国人携家带口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我们当中啊，那校长感动得不得了，非常感动。我就是看到，我说我们中国人，我说你们夫妻两个，他告诉我他是这边教会差派做宣教师的，当然白天因为在当地教英文，主要的工作是去传福音。我说我们中国人巴不得把孩子赶快送到你们美国去，那么你现在把这么多孩子留在中国。他说因为我希望盼望我的每一个孩子都成为真正的中国人。这个话让我真感动，你知道，真的这个八个孩子，现在不单是八个孩子，神给他们无数的孩子，你难以想象。我现在常常跟他通，每个礼拜差不多都有 email。 就从2000年开始，很奇妙，神就不断不断把很多的孤儿啊，很多的这个，他现在搬到了云南那个地方啊，其实是非常偏僻，他们家就在那儿，因为很多孩子要照顾，常常他那个 email 里面各种残疾的，各种这个，神就托付这个家庭，现在不但是这对夫妇，他的这些孩子都长大了，全部跟着爸爸妈妈来。他的女儿现在他最近发一个 email 来告诉我，她的男朋友，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当地很老实的一个弟兄哈，这个，那么完全，你看到他们的这个，我太多照片，我是没有办法都一一放在这里。 我看见这些人的生命为什么这样的色彩斑斓，是什么让一个美国的家庭，让一个本来文化肤色传统完全不一样的，能够把自己像一粒种子一样，在中国最偏僻的地方，最需要的地方埋在那儿。他告诉我，这是09年的时候，他说我突然间有个感动，他说神以前托付我这些年，我算一算大概600多个孩子经过我们的手。他说我跟我太太商量，我们就要办一个 reunion， 我们就给他们发信说你们能不能能够回来的，这个我们在组里面一起有个感恩。结果呢，他说回来那次差不多200个，有很多没有办法回来，给他们打电话都叫他爸爸妈妈，哎呀我们想你们啊，但是现在这孩子分散到全国各地，他很多进了大学，很多变成得了医治，他们那时候就常常要我为他们祷告，一会儿带着孩子去北京了，去上海了，去治疗，那些孩子很多是非常严重的残障，很多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办法，就放弃了。这对夫妇就把一个个当作自己的孩子，何等感恩。我们人生的生命太有限，但是很感恩上帝能够使用你我的生命，只要我们进入基督里面，只要我们与永恒的上帝连上，你发现人生真是你就有动力往前奔跑，而且越跑越喜乐。我去看到那个姐夫，真是人好像没怎么样变，他说我真是喜乐啊，我看到我的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在这里照顾孩子远超过他们去哈佛去耶鲁去那个。这些孩子不是因为父母要求他们，每一个孩子是真正看见这样的动力，这样的宝贝，我们愿意效法我们的父母一样走这条荣耀的道。愿神使你我每一位，我知道在座很多科学家，很多上帝要使用你们，但是更让我们看见人生真正的方向和目的在哪里。若是没有他，有一天我们不过挂在墙上，然后有一天也许后人的评价也是是非成败，转头成空。但是认识上帝，遵循他的旨意，才能够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听一下。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有这几天一起交通分享的时间。主啊，深信你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你也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光景，愿主恩待，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是发酸的腿，抬不起来的腰。主啊，让我们真正能够靠主来奔跑。我还是同样邀请我们当中若是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或者你过去还没有下这个决心要与这个荣耀的生命相连的，你愿不愿意这个时刻打开你的心门，让主耶稣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你必将发现前面的人生何等的精彩，因为每一个小站，每一个台阶，他在那里，他要引导你，使用你，祝福你，也要让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真正使用你的生命，你愿意吗？我邀请我们当中若是有愿意让耶稣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你接待他的，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谢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地和其上都要过去。我知道每一位都是聪明人，你其实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你在地上所得的所赚的没有一样可以带走，为什么不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有限的人生，跟这位荣耀奇妙伟大创造我们的上帝连在一起呢？为什么不让我们的生命来被他使用，在永恒里能够成为一个纪念呢？我最后再邀请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的一个心愿， 让耶稣成为真正来祝福你的你生命的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真是奉主耶稣的名来邀请你，有吗？若有的话，愿上帝来祝福你。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相信这篇道是对我自己讲，也是对每一位神的儿女们，因为我们生命的光景神晓得，我们自己也了解。这一刻我们愿意吗？再次委身给主，再一次像保罗一样，我们面对的是大而可畏的神，面对的是他已经洗净了的天良在我们里面，也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是继续走一条与神若接若离的路呢，还是愿意像使徒保罗一样，靠主的恩典，虽然过去凭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认定他是我生命的主，认定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有特殊的命定，愿意走进上帝的命定里面，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若有这样的弟兄姊妹，鼓励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委身。谢谢主，谢谢主，请放下，神都看见，神都晓得。我最后有一个呼召，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你真的不单单是愿意委身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而且这一刻你有一个心智，上帝啊，既然你的使命在我身上是劝人与神和好，我愿意将来在你时候到的时候用祈祷和传道来实践这个使命，愿意放下其他的工作，专心以祈祷和传道来侍奉这位大而可畏的神。我立定心志，上帝要在永恒里面投下一个身影，求主使用我，当你的时候到的时候，我愿意义无反顾地走上去。你有这样的心志，你愿意将来上帝呼召你，你愿意来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若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吗？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这是上帝自己的呼召。主耶稣啊，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你看见这三位，也许还有一些位，主耶稣啊，我们一次蒙召我们就绝不收回，我们何等感恩，我们是谁竟蒙你这样的拣选，竟被你所看得起，能够在这荣耀的职事上有份。愿主你纪念，愿主你自己成全，愿主你的时间临到的时候就预备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不但预备他们，而且整个家都一起走上帝所呼召他们要走的这条祈祷传道的道路。谢谢恩主，主啊，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愿你的平安喜乐能力恩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主啊，我们也再次特别为我们当中，主啊，感谢你，我们有一位弟兄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主啊，但是我们不晓得还有没有人在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主的，或者还没有借着你给他们的自由的意志来回应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邀请的，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愿主恩待他们，让他们的人生里面总有这样的机会要来认识你，得着这个最大的至宝。主耶稣啊，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主。